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好，大家好，新一集嘅天然解密又同大家見面。咁啊，今日有啲咩話題講下？ 因為亦都係有少少喉嚨痛，所以又食緊喉糖，所以就唔好見怪。 喉嚨痛啊！咁啊，大家小心啲喎。 因為大家依家嚟講都係無住咁變嘅，出街啦，個個都係嘛，好緊守自己嘅崗位，所以香港個疫情咧就其實係唔錯嘅，即係可以咁樣講，即 係呢幾日就少翻啲咯， 少翻啲啦咁，但係都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因為呢嘅疫情呢件事咧，能俾我想翻起咧，就係沙士個時間。咁啊，沙士嘅時間咧，咁當時咧我就都冇依家 WhatsApp 嘅，係咪 WhatsApp 咁方便？咁啊，嗰陣時咧就曾經發嗰個電郵咧，俾一位老師咧，大學嘅教授。咁我同佢講，我就話啊，啲唔知咩嚟嘅喎，咁我淨係寫四個字，不能掉以輕心啊咁樣。啊！點知佢係唔理我喎？咁啊點解咧？因為人微言輕啊嘛，咁佢唔會覺得我講嘅嘢就好重要嘅咁樣。啊！直情都完全唔理唔成咁，點知啊發生大爆發。當時嚟講咧，我走去買咗個口罩係布嗰啲嚟添啊，仲係俾人笑俾啲同事，仲要戴住個口罩你有病啊咁。我又唔知點解喎，嗰陣時咧就啊諗下諗，咦都係戴個口罩好似好啲喎咁啊。所以嚟講咧，香港點解今次嗰、那個？嗰、那個疫情又控制得好咧，其實最主要就係香港人嘅意識啊，因為香港人係冇忘記到十七年前嘅沙士嘅教訓，咁所以咧香港人咧就好緊守，大家咧戴住口罩啦，咁啊亦都好即係好衞生啊！就算我哋依家走出去外邊食食，我都好少出去外邊即係食嘢啦，都係外賣多啦，或者拎走啦咁。咁我見到啲就算茶餐廳咁，佢亦都好遵照政府嘅措施啦，個個都即係1.4米啊，係嘛？即係隔得好開啦，同埋有一個膠板喺度隔住。 但係我一樣見到啲上年紀嘅人咧。即係嗰啲可以叫阿伯咧，都係周街 cut two 嗰啲 啊！有，我琴日都見到啊！ 呢啲真係你鬧佢唔係，你鬧佢話佢，佢都係佢一定嘅反駁你嘅啊！上個禮拜行山就已經有一個就係咁啦 ，cut two 好啦，我朋友話佢，因為佢啲飛沫噴到我朋友啊，所以話佢，佢仲可以講翻句話咩啊？你講嘢夠有口水啦！即係呢啲係咪真係？是不是應該 要教訓一下呢、嗯、 天同化忌 即是我們叫做忍了他的真的如果不是你只給了別人真的打了交了 整年都天同化忌、啊、那些人不是經常都講啲歪理、啊、 真是歪理了 不單止歪理、啊、講說話講大話莫蛋講大話是吧、 啊 就是、這樣 現在 滿街歪理滿城歪理、 嗯啊、其實真的都我們都在我們在這裡看就是從玄學的角度去看即係你依家，即係呢兩年咧，係嘛？即係你話，尤其是喺啲文曲啊，就是、天童啊啲同嘴巴有關嘅聲咧，一去化忌或者化權都，化權都好啲，化權咧叫做得勢不饒人啦、啊、甚至乎係強詞奪理，都冇去到呢一個天童化忌啊，武曲化忌即係文曲化忌嗰啲 咁歪理啊！ 除咗歪理之外，仲係啲大話，即係啲謊言啊、捏造啊，甚至乎係真係呢啲歪理啊、fake news 係真係有人信嘅。 所以啲假新聞咁多都有人信、 啊、真係有人信嘅嗱，我哋經常都去提咧，就係話一接觸，當你一接觸到某一啲 message 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接觸到一啲信息嘅時候咧。他們呢就第一時呢第一時間、啊、數一數就轉發咁啊咁他又唔會去第一嚟講就唔會去求證一下喎咁通常都唔會㗎啦呢啲嚟講就係話 我睇冇㗎啦撳個掣轉發 咁 嘛 就轉發咁啊轉發佢唔知道係究竟係即係真定假經常我哋每一個人呢你試下 check 下你手機可能都有十幾二十個群組分分鐘都有甚至乎又有 Facebook 啦，有 IG 啦，係咪先？即係上咗好多群組。咁你見到佢哋嚟講咧，就係咁樣不斷喺度 在這裡好像呢現在打緊一場呢叫做信息戰，即是等於這個美國和中國那樣，就每一年來講呢他們那個在電腦上面有一個軍事對抗嘛，軍事對抗來講呢美國佬就年年都說他們輸的，大陸那邊呢就年年都很開心的拍手掌，因為那個來講是 game 來的，在網上好像網上遊戲的模擬測試，其實他們是分析大家的、即是兵力啊怎樣打法啊那些這樣，咁嗰啲嚟講未必喺度當真噶嘛，我哋成日都咁講，即係以前我哋睇足球員，以前喺英國國家都一個班尼斯，唔知記唔記得大家，隻左腳好勁，黑人左腳好少啊，即係踢波好勁啊，打左閘。如果大家記得咧，哇！佢喺國內即係喺呢個打英超嘅時候，真係冇一定，當時都唔係叫英超，即係英格蘭足球聯賽。但係佢一打國家隊就完全唔掂噶啦，嗰啲即係我哋話你打練習賽你就叻啦，但係你真係打真軍嘅時候唔得嘅，即係有時可以咁樣講。但是我哋睇翻疫情嚟講就無知無日啦，咁大家都唔好放鬆啦，因為前嗰幾日都見到好多人咁走咗去玩，咁亦都因為可能屈得太耐啦，個個都即係走曬出去咁樣，咁幸好至於兩日嘅數字咧，都確診數字都唔係好高咁樣，咁都唔好以為咧就係話突然之間即係好似靜咗落嚟。因為點解咧？咁我哋今日都一陣間都會講一講嗰個流月嗰個飛星咧，又走下走下咧，又走咗去東南啊，走咗去北邊喎。咁我哋都一路睇住呢個圖咧，就今年咧庚子年睇住呢個圖咧，都好似個鐘擺咁咧。嗰支秒針佢走到邊個位嗰粒二黑同埋五黃咧，邊度就爆喎。咁其實之前我哋就已經。即係一路喺度 上個月係咩日本啊嘛，日本啊嘛，係咯， 東邊啦，我哋講咗呢個美國啊，真係爆到冚冚冚冚啊！咁我哋又睇翻喎，咁啊三四月之間嚟講咧，咁我哋睇個圖咧，就似乎咧將會爆嘅咧，就應該就係北邊咧就俄羅斯啊，同埋呢一個馬來西亞。咁啊下一站咧唔係天后啊，下一站係非洲喎，見到。咁咧就因為咧。我哋每日都睇電視嘅新聞啦，大部分都係關於咧就大家都最關心嘅地方咧，即係大陸有冇更加多嘅個案啦。琴日都好似都有幾十宗嘅咁樣，咁啊香港就好少啦咁，咁啊大家咧就覺得啊好似平靜咗落嚟，但係咧唔好忘記咧就係周邊嘅國家咧其實係非常之嚴峻，新加坡亦都係。是吧， 新加坡好像总是有几千三千几单。 新加坡呢就他们呢就、都说不要戴口罩，因为呢他们觉得又被人歧视，又说即戴了口罩呢是你有病才戴口罩。 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是不是喐啲都说歧视，戴口罩是他自己的意愿来的，有什么说歧不歧视，是吧，他想戴没戴咯， 很多 东西你使乜去理会他先得。 咁讲我就前嗰日都WeChat 咗喺纽约一啲朋友啦，咁啊佢哋喺呢喺屋企度，因为华人啊嘛，咁佢哋喺呢喺屋企度啊戴口罩啊，咁佢哋都唔出去，咁啊影咗啲喺纽约嗰啲图出嚟咧，系真完全都冇人行嘅，即系依家都即系全部都停晒，咁啊停咗嚟讲咧，就其实系有好处嘅，咁其实咧系忍耐一下啦，咁啊亦都睇到今朝早亦都睇到一个一啲经济嘅一啲报道啦。咁啊，預計嚟講咧，今年嚟講嗰個全球個經濟下滑啦，都係全部錄得負數。但我又覺得好奇怪啦，咁佢哋又計啲數字咧，就話明年辛丑年咧，咁啊點知道咧就全部都彈翻上嚟，甚至乎中國嘅數字係彈到9.6添喎。咁樣，咁我梗係希望係咁樣啦，因為大家聽到都好開心啦，係嘛？即係你話嗰個疫情令到全球嗰個經濟大蕭條嘅，基本上。咁但系大蕭條過後嚟講咧，喺咁短嘅時間可以即係翻上嚟嘅復甦。咁但係因為佢呢個 9.6% 計算咧，可能就係因為喺負數嘅基數嚟講計出嚟嘅。咁所以嚟講嗰個反彈嚟講，咪即係個 rebound 就好高啦。即係我哋即係睇落係咪？咁所以嚟講咧，就話大家咧就睇到有啲事件咧就好特別嘅，即係我哋用歷史原來去推算啊，去計啦，就係話。會唔會咧？辛丑條約之後嚟講，又出現一個庚子賠款咧？咁啊，因為全球咧，好似咧，依家有啲國家亦都係醖釀緊噶嘛。 咁啊，醖釀緊嚟講咧，就要向中土而申索噶嘛，有好多係嘛？咁啊，你會唔會依家嚟講就要可能要根據國際法啦、啊、或者要根據佢哋自己一啲有冇其他嗰啲即係叫做咩協議之類啊，或者造成呢一個咁大嘅疫情嚟講，係咪需要負責咧？呢啲我哋就唔識啦。咁咧就但係嚟講咧，如果從玄學同埋歷史啊去推斷嚟講咧，就同埋上次咧，我哋咧就講過從星，即係從呢個九星去推算啦，去睇啦。咁啊，其實咧呢一件事嚟講咧，因為事在必行噶啦，即係其實勢在必行。今日咧，我哋亦都會進一步咧，因為咧就上次講完有關呢、這、一個占星方面嘅嘢咧，都得到有少少回響。咁啊，今次咧亦都進一步咧，就再講翻咧，就是、今年咧，其實咧就係話嗰啲星星出現嘅嗰啲星嘅，又係土星啦，尤其是呢個天王星入金牛咧，咁咧所出現嘅現象咧，又講翻少少歷史咧，係曾經出現過，甚至乎嚟講咧係出現咗打仗都有嘅。咁一陣間先慢慢同大家咧細細地去即係分析一下。咁啊，今日嚟講咧就要睇下第一張 PowerPoint 啊，咁啊要提一提大家咁樣啦，因為八至五人生嘅班咧就開咗一年多啦，咁啊都好多謝大家一個支持啦。咁啊，因為咧開班之後嚟講，可能咧就有啲原因，有啲學員咧咁佢哋咧就要做自己嘢啦。咁所以嚟講咧，就依家咧就提提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插班嘅。咁咧，我呢個八至五人生嘅班研習班咧就，無論你有冇學過或者學過都好嘅，咁啊冇學過嗰啲咧，我可以咧就會花時間咧就會幫你哋去補堂咧，就將啲最基礎嘅嘢喺最短時間咧就掌握到之後咧就可以咧就插班插翻落去。星期三夜晚嘅，咁啊星期三夜晚嚟講咧就最多可以插兩個啫。咁啊，星期六早上十點半到十二點咧，最多係可以插兩至三個嘅啫，咁樣。咁因為我呢個八至五人生，點解八至五人生咧？咁或者有上過我堂嘅一啲朋友仔咧，佢哋都知道啦。咁我哋咧從呢個八字命理方面咧，首先去探到個人生，或者探到個人性，或者人生嘅一個軌跡咧，係應該點樣去應付呢個八字？因為呢個八字嚟講咧，就跟住你成世嘅。咁呢個八字嚟講咧，亦都往往咧就係話佢係你可能人生裏面咧一啲指標，或者嚟講咧係對你嘅人生咧會有幾大嘅影響啦。甚至乎嚟講咧，我哋都咁講啦，即係話妻財子禄有幾多啊，五福有幾多啊咁樣，或者令到你咧對一個八字嘅時候嚟講有一種唔同嘅睇法，或者對人生有一種唔同嘅睇法，或者八字裏面咧能夠悟到人生啊個竅門都唔挺嘅。咁而且嚟講咧，學費又非常之便宜啦，因為點解咧？咁啊，本來嚟講咧，就以往開班嘅時候咧，就係、是、一級一級咁遞增嘅。咁啊，因為呢個八字班嚟講，天元解密咧，就當同大家一個結個緣分咁樣。咁啊，大家可以坐喺度啊，傾下偈啊，探討一下人生啊，或者用呢、這、一個，有時候我哋用八字咧，用時空盤咧，去睇下呢個社會嘅狀況，亦都會有嘅。咁啊，尤其是嚟講咧，就即係利用八字，有時咧就會加少少紫微啊，甚至其他啲術數咧，咁啊，形成個班咧就幾好玩嘅，即係大家當即係學習一啲課外嘅嘢咁樣，係嘛？咁啊，可以咧就若果有啲興趣嘅話咧，就打電話呢個6998-4941同我同事聯絡啦。咁啊，因為有時咧，因為上嗰兩次開班咧就，因為有一啲咧就未必報到名啦，因為咧我哋嗰度地方咧就可以係七至八個咁樣啊，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打電話去報名或者查詢一下。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就講第二張 PowerPoint 口啦。咁啊，黃師傅，咁啊肺炎嚟講咧就世界性啊已經去到 世界性，其實世界性了很久了，都一段時間了，只不過現在的疫情還未得到解決，尤其是剛才我們都提及就真的不可以掉以輕心，尤其是今個月和這個五月，五月在個八字立春八字看，其實新字月就跟原先立春八字的那個有金和丑土呢就合了金局來的，自有丑有金局，金呢就今年這些忌神來的， 咁所以就話喂呢兩個月咧，其實真係喺疫情上咧都幾會幾嚴重嘅嚇。咁啊而咁啱咧，流月飛升咧，流月飛升喺四月啊，即係好似頭先啱啱天師傅所講啦，四月份呢個流月飛升咧，呢、這個二克同五黃咧，一個咧就一五黃就去到東南，二克咧就去到北。咁啊，所以就即系如果以翻對應一個世界嘅地理位置嚟講，咁啊東南亞啦，即系東南亞佢係包括新加坡啊，或者 馬來西亞啦，甚至乎其他嘅地區，因為只不過係講馬來西亞咧，就應該會 比較嚴重啲， 就應該會嚴重啲啦。睇上嚟，如果你話用呢個九宮飛星嘅睇法， 咁啊北如果指北邊嘅，咁啊北邊嘅就如果去到。比較遠的咁啊，梗係話北極啦，係嘛？咁啊，但係北極又冇人住啊嘛。咁但係唔係喎？好似話唔知邊度啊？冰島啊，定邊度都好似有感染啊？ 有啊，好多地方。 一個咁凍嘅地方，一樣有啊。咁啊，咁如果北邊我哋講到就係話，一係就中國大陸啦，或者就俄羅斯咯。咁所以就呢個。地區或者呢啲國家嘅會個方位咧就會比較嚴重啲啦。 其實咧喺三月中嘅時候咧，其實馬來西亞咧佢哋都做咗好多措施。咁咧就當時嚟講，因為佢哋亦都係屬於回教國家啦，咁佢亦都係禁止咧就一啲宗教活動咁樣。但係因為嚟講咧，就曾經試過咧，亦都係喺啲寺廟嗰度咧就引發咗一個傳染嘅一個疫情。咁啊，所以嚟講喺三月嘅時候嚟講咧，咁佢哋咧就好多措施嘅，咁包括嚟講出去買嘢嘅時候咧，個距離咧限制只不過喺十公里以內嘅，即係你去遠啲都唔得嘅。 同埋只係一家之主嘅男人先出得去買嘅喎， 係男人先可以即係出去買 揸車出去買嘅喎，出超市。 同時間嚟講咧，就係話佢哋咧就好多都。從即係叫做咩啊？一啲叫遠端工作去好遠嘅地方咧，都唔使佢哋翻去做咯。咁其實佢哋措施嚟講咧，都等於即係類似一個封城咁樣噶啦，已經咁樣。咁咧就但係嚟講咧，就我哋睇咧，就如果用呢個玄學角度去睇風水去睇咧，咁佢似乎嚟講咧，喺可能喺近呢一個禮拜跟繼續落嚟咧。可能嚟講咧，嗰個情況係先係比較嚴峻噶，即係會比較大啲添嘅咁樣。咁因為我哋錄影嘅時間，我哋諗住做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嚟講，就已經係出街嘅時候係遲咗一日啦。咁我哋睇翻即係依家佢嗰個情況咧，原來今日咧都係真係好大嘅一個數字出現，即係講緊呢一個馬來西亞嗰個疫情。咁尤其是嚟講咧，喺南亞，即係東南亞，都係東南地方啦。東南亞地方嚟講咧，即係我哋之前咧越南啊，或者柬埔寨或者緬甸 咧，甚至 泰國啦都有。咁啊，其他地方嚟講咧，就暫時即係好似好少咁。但係咧，我相信嚟講，如果以呢一個玄學嘅推論咧，可能喺未來一個兩個禮拜，因為若果你當四月咁計啊，依家已經係三月，啱啱過咗千頭誕啦，咁即係話一個禮拜之後。咁啊，同埋呢個時間應該可能進入咗一個比較勁嘅，即係一個嗰、那個情況咁樣。咁而且咧喺最新嚟講咧，就係話最新嗰個今日，我哋睇翻今日最新嘅一個新聞就講咧，就係話咧，即係馬來西亞原來佢哋嗰個疫情唔單止冇好轉，咁而且咧仲要延長一個叫禁足令嘅，即係唔准佢哋出去咧，係延長咗六個月啊，要係好勁噶呢個嚇，我嚟講，因為點解咧？你香港都冇叫人唔好出去啦，但係佢哋一個叫即係禁足令，當初嚟講係兩個月嘅啫，但係咧佢依家嚟講延遲到六月，咁啊即係話咧即係一共嚟講加加埋埋由三月開始咧，都差唔多成四個月嘅啦，咁啊叫做咁樣，咁咧就但係就唔知點解咧，睇新聞咧就馬來西亞嘅人咧就似乎咧就唔係好受喎，咁啊佢哋都係出去行街街喎，啊都喺度走去行嘅。咁就令到佢哋咧，就似乎咧嗰個疫情咧，就可以咧就即係繼續咁嚴峻嘅，即係可以話。 嗱，我哋咧就只係用玄學角度去睇啦，咁樣。咁但係佢哋真係似乎嚟講咧，就即係都唔理喎。咁啊，所以點解話仲要即係仲更加嚴厲？即係點樣嚴厲咧？佢哋仲要即係話，若果你佢哋咧，若果係違反個禁令出去咧，咁佢哋咧仲要去罰錢嘅。但係罰錢咧就唔算話好多，咁佢哋叫一千個。零吉一千個零吉大概是多少錢啊？ 即係二千 咯，兩千蚊港幣，即係兩千蚊港幣，即係左右到。咁但係咧就罰錢咧就事少喎。原來咧若果監禁就真係好犀利，監禁又要五年咁犀利。所以嚟講咧就最好咧即係為咗即係身體健康啊，屋企人健康都好啦。咁應該都唔好話再即係出去啦。而且佢哋嘅累計咧已經係超過咗五千㗎啦，已經。即係那個人數死亡人數嚟講咧，都差不多接近一百。 嗯。 啊，咁我哋睇落咧，佢嗰個疫情可能會越嚟越犀利。咁另一個地方嚟講咧，就係俄羅斯。嗱，俄羅斯啊，當初嚟講封城咧就封得好快嘅，係咪？咁啊，但係俄羅斯嚟講咧就咁啱咧，就係因為咧就到四月，即係呢個月尾到四月開始咧，嗰二黑咧又飛咗佢哋嗰度。咁我哋一睇翻，我哋一睇翻個二黑一飛咗入去之後嚟講咧，原來呢兩日咧又真係咁巧合喎。咁巧合咧就係呢個俄羅斯嚟講咧，又似乎嚟講個疫情咧就已經又係好大喎。咁點解嚟講咧就係話俄羅斯咧佢哋本來就封咗城嘅，但係嚟講咧就因為持有一啲俄羅斯嘅護照啊。甚至乎嚟講咧，就喺呢一個俄中邊境啊嗰度咧，原來佢哋都開始慢慢咧就以為冇事啦，咁啊開始咧就俾一啲中國人咧入翻去嘅咁樣。咁咧淨係喺前日，原來咧就係話喺俄中嘅邊境咧。在那裡檢測呢就已經呢就找了五百個出來了、嗯、一日之內找了五百個出來了，這樣 很嚴重。 最主要就是因為為什麼呢？最主要就是因為呢就中國的疫情呢暫時就受控了，俄羅斯就不如有炸了，那就行了，那你們過來了，誰知道原來都很多有一些叫做隱性的叫隱性病患啊，隱性患者，隱性病患， 因為佢冇病徵啊嘛， 冇病徵啊咁樣。咁原來嚟講咧，佢哋最主要喺邊度咧？就喺中國嘅東北須芬河，喺陸路嗰度咧就進入去。咁咧，同埋有啲人嚟講咧，原來咧就喺俄羅斯咧，即係入咗去俄羅斯做完生意之後咧，坐飛機翻上海咧，都有確診個個案喎。咁但係我哋咧就喺香港咧。即係就比較咧，就少聽到呢啲咁嘅報道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咧就即係睇一睇，哇！呢兩粒咁嘅空星咧，咁啊飛到一啲唔同嘅方位咧，嗰、那個地方嚟講咧，嗰、那個疫情咧就會增加嘅。咁呢個嚟講咧係一個玄學嘅推論，即係個推理啦。咁啊，尤其是依家嚟講，我哋睇到呢個俄羅斯咧，就話。當我們 要發現到這件事的時候，原來普京開始有一點害怕，普京好像阿侵侵那樣，好像有一點害怕。為何為之叫有一點害怕呢？就是說他們害怕個疫情就爆發得很厲害。同時間來說，根據這個俄羅斯呢，就是他們就是一個統計呢，他們截到就是昨天為止來說呢，單單來說呢，就在中國呢入了去裡面而檢測到出現了有這個病徵和確診的呢是有510個 case， 而且來說呢就累積了中國帶入去的呢就有1464 個病徵的病人在裡面呢，就俄羅斯呢就隔離了他們樣。我們現在來說呢，就有時我們見到這個數字呢，即係發覺到嚟講咧，中國嘅疫情咧係緩和嘅，咁咧但係去咗俄羅斯，原來走咗，係嘛？咁啊就可能咧即係呢個真係風水使然嘅，咁啊突然之間個二黑咧就飛咗過去喎，咁啊亦都難講嘅，因為現實嚟講，我哋睇到咧，因為佢哋之間嘅中俄邊境嗰個貿易係好頻繁啊，佢哋咧就而且嚟講話開始又復工啦，又好似復業啦咁樣，咁俄羅斯嚟講咧就都 我信你啦，咁樣係嘛？咁點知道嚟講咧，嗰、那個疫情咧就越嚟越嚴峻，反而嚟講，嗱，你見到啲圖片係即係最近即係依一兩日嘅，即係俄羅斯嚟講咧，直情喺莫斯科咧係冇人行嘅，開始都咁。咁啊，所以嚟講咧，你見到跟住之後嚟講咧，即係見到俄羅斯，我相信同埋馬來西亞咧，可能咧確診嘅人數咧就會越嚟越多啊！尤其是嚟講，好似馬來西亞咧，突然之間好似成日多咗成倍咁滯嘅，好犀利。咁我哋睇完，因為咧呢、這個新冠狀病毒咧，這個病毒嚟講咧，就似乎好中意旅行啦。我覺得佢就似乎咧就遨遊世界啦。咁咧就我哋再睇一睇咧，下一站咧就可能去到非洲。咁啊，因為點解咧？喺非洲嚟講咧，就似乎咧就個感染嘅個案似乎唔係好多。咁但係原來成個非洲統計都有幾千例咁犀利嘅。咁啊，而且嚟講咧就係話佢哋開始有少少擔心啦。因為點解咧？非洲嚟講咧，佢哋嘅醫療嘅設備啊、醫療嘅用品咧，亦都唔係好多。 非洲算唔算西南邊啊？ 可以咁樣講嘅。 因為咧，你下個月個病星跟二黑病星咪喺西南位咯。 西南位啊， 係啦。咁五黃入中喎，但係入中嘅話，即係喺翻中土。 嗱係啦，我哋就要睇一睇啦。因為五黃入翻中土咧，可能喺中國嘅病例會突然間多翻嘅喎。即係喺呢個四月份啊。即係我哋 即係嚟緊嘅五月啊，嚟緊嘅五月份啊。 咁亦都佢中土亦都有個意思嘅，咁未必完全話係嗰個位置嘅，係人都會有嘅。因為如果你以俄羅斯咁計嘅，無端端都突然間咧兩日之間有五百幾宗病例都係來自中國入咗去嘅，咁樣。咁啊，當然嚟講啦，咁有時我哋都係呢個報道嚟講咧，係比較係相信嘅，我哋相信嘅傳媒啦，係英國 BBC。咁啊，佢哋報道就唔係好似之前曾經喺大陸曾經做咗個假嘅 BBC 嘅一個網頁出嚟，大家小心啊！ 咁都係注意翻啦，依家好多假新聞啊！而家真 係係啦。咁啊嗱，疫情咧就同大家講啊，大家咧就不妨咧就將嗰個九宮飛星嗰個圖，每一個月咧其實網上都揾到噶，嗰、那個五黃啊，同埋嗰個二黑咧，佢哋全世界嗰個位置飛到去邊度咧，就似乎嗰個疫情咧。就會越嚟越爆得緊要， 即係暫時呢兩個月都係對應到咯，係嘛？飛到去邊度嗰個位置就比較嚴重啲咯。 咁咧就俄羅斯咧就佢哋咧就叫做邊境抗疫啊！呢家佢哋新嘅佢哋一個新嘅名詞，邊境抗疫喺中俄邊境抗疫咁樣。咁啊，尤其是喺黑龍江嘅衰分俄嚟講咧，佢哋每日都有多人出入嘅。咁啊，俄羅斯嗰邊話令到佢哋都係非常之大嘅壓力嘅，即係呢家喺度，但又唔可以唔做生意喎，咁講。咁啊，希望佢哋嚟講咧，都中俄方面嚟講咧，都希望喺控制疫情嗰度或者出入都做得好啲啦。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確診嘅個案咧，去咗俄羅斯之後再翻嚟，又翻中國本土喎。咁啊，可能嚟講又突然之間引發得好大嘅一波。咁好啦，我哋講完呢度嚟講咧，因為上嗰個星期咧就講咗呢個占星方面啦，係嘛？即係叫做九，我哋叫做八星連宮啦。咁嗰個異象出現咗咧，發生啲咩事？咁今日咧就進一步咧就即係再講一講咧，就係、是、話關於嗰九大行星其中嚟講咧，就話天王星啊。啊，同埋嚟講咧，就佢哋入唔同嘅一啲星座裏面咧，係出現咗一啲更加仔細，同時間咧係喺一啲年份咧係出現咗一啲大事件嘅，即係舉個例咁講，舉個例嚟講咧就一陣間慢慢細分啦，咁因為第一節就差唔多時間就講啦。尤其是嚟講咧，就話喺1982年咧，土星同埋冥王星合上天秤座啦，同埋喺1989年嘅時候嚟講咧，就土星山羊咧，即係山羊座咧，就合咗呢、這個天海嚟講，即係天王同埋海王星，就對分咗呢個木星同埋巨蟹座嘅。咁喺呢個時間嚟講，1990年嚟講，土星同埋呢個山羊座。算咗嚟講咧，就話有三次歷史嘅重大嘅事件。咁其中嚟講咧，大家咧就係記憶猶新啦，即係30年前啦，就係呢個八九民運事件，就係當年嚟講就係土星山羊合咗呢個天海。 咁啊，所以嚟講咧，地占星術嚟講咧，咁我哋就唔係專家，我唔係專家先啦。首先咁，咁啊就但係因為有啲網友啦，咁佢哋就即係香港就好多隱世高手啊，咁佢哋咧對占星術嚟講咧就即係好熟悉，咁我哋咧就都係識皮毛少少，咁啊攞佢哋嘅演繹出嚟咧，咁我哋咧就去從呢一樣嘢去分析一下，希望大家去分享咧，就係話喺呢個占星術裏邊嚟講，咁佢哋嘅預測咧，其實係同我哋中國嘅術數嚟講咧，係有好多吻合同埋相似嘅一啲地方，尤其是喺啲世界大事裏邊咧係發生咧，咁嗰個星嗰個組合嘅出現咧。是顯示到出嚟有乜嘢咧？咁尤其是今年咧，咁我哋睇翻咧，其中有啲星嘅一啲組合嚟講咧，可能會帶來戰爭嘅喎。啊，咁或者我哋留翻一陣間咧，下一節咧，先同大家咧就細細咁樣去分析。咁我哋咧就休息一陣先。